各种品牌店呀、 啊、 然后小的咖啡馆呀 啊 那必须有呀， 有有、啊、to be number one 日暮瓦 你知道那个品牌店是消费的还是饮食的呢？ 消费的 哦，消费的、啊、 消费的， 就是有街区有 shopping mall 那种的。 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这个还真的是挺那什么的。 对啊，就是大家吃住行游购娱就全搞定了，全解决掉。 谁说特丽尔 对啊， 老城区它老里边有非常现代的部分，涌动 的 激情啊和活力，对， 真的是一个涌动机。因为从那个时代它保留下来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吸收新鲜血液。 对对对， 嗯， 马克思先生的故居有在这边吗？ 在，就在特里尔。哦、其实它有两处、嗯，但是我们现在。 啊，两处。 但是我们现在作为就是他的马克思博物馆的这一处，其实是他出生到他17个月大这段时间他居住的地方。 哦， 但那个房子实际上是他们家租的，不是他们家的产业。 哦， 嗯嗯。然后现在、 哦、详细、 啊。对，然后实际上他们家的产业是在离黑门非常近，也就走路2分钟的地方， 哦、 有一个3层小楼、哦，那个是他们家的产业，是他从十七个月大搬到那里之后 一直 到高中。 哦。 哎，住在那个地方， 三层哎、 嗯，对对对。然后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刚才我提到是租的嘛， 嗯、 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就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是马克思他们家他出生的地方、 哦 嗯嗯。 但是为什么后来发现了他是故居，又把它作为 这 个博物馆？ 对 呀、 啊 啊， 为什么？ 对对对， 我猜一猜，你咱俩猜猜啊。 嗯， 你到你现在 他为什么你猜什么？是为什么租的？是吗？ 就为什么这个不知道？以前是他们租来的房子，是马克思从十七个月之前住的。你有没有猜一下？我的感觉， 那肯定是房主当时是怎么说出来的吧？ 我知道、嗯、 啊，你知道啊、嗯？ 没有登记。为什么 没有登记？ 是因为那个时候吧，大家有乔迁呀、啊、这样的讯息都会登到报纸上。 登记， 哦、 你看看，手提手， 真是手提手，五八同城。 然后就， 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哦，原来这一处房产是他从出生到十七个月大的， 很有意思、 嗯。 对对对、 嗯， 后来就是德国的一个政党就把这个房产买下来作为党产、 哦是， 然后现在就作为了这个纪念馆， 也算是景点， 哦、 没错， 也算是这样的。 啊、 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近似这些景点连得很近，有遗产啊、黑门呐、啊 嗯、 博物馆， 非常近，非常近， 全都是 free 还是需要收费的？ 博物馆是需要收费的， 哦、 对、 哦， 但是为了这个马克思这个诞辰纪念，就是出了一个马克思卡。 哎呦， 对，出了马克思卡，就是包括我刚才提到有马克思展的那两家博物馆、 啊， 还有另外的这个马克思出生的这个故居，还有另外一座，名字我记不太清了， 嗯、 反正一共是4家，就是联票、 啊、 都可以用、 嗯， 对对对， 是有纪念意义的，收藏意义的哈， 对， 真的、哦， 是的， 嗯， 而且今年马克思好像还推出了，就是特里尔市嘛，推出了一个纪念币， 嗯， 欧元的纸币， 好帅， 面额是零，但是是为了、嗯。马克思， 谢谢马克思先生哈、啊！德国的很多很多的杰出的人士都在他们的城市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近似聊到这里。特里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哈。下半段还有恩格斯的故居，对不对？ 是的， 还有很多 恩格斯等半天了， 还有美食的推荐，不要走开了。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美。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成熟期或者是暮年期的这个形象。 哦， 对， 哦， 对，但是 他那个时候比较深入人心，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就是也采访过一些德国朋友哈，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两个伟人形象可能他们更倾向于这种年轻啊、意气风发呀， 哦， 这样的形象， 哦， 所以可能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可能十七八岁或者说二十多岁， 嗯，没错没错， 正值青年的时候， 嗯， 风华正茂嘛， 对的，对的 等等等等吧， 对对对对。 对，然后在这个恩格斯雕像花园广场旁边，其实就是他的故居。但现在的这个故居实际上是恩格斯的祖父的房产，应该是，对，是他祖父的房产， 哦， 现在也是变成了一个纪念的博物馆，正在整修，就是准备为两年以后的这个诞辰纪念日在做准备。 哦，他是两年之后， 对，两年之后，嗯，伟人两个伟人差两岁， 两岁， 对对对，嗯。然后包括像这个纪念博物馆后边是一个早期工业革命博物馆，就里边有讲述了很多关于这个五坡塔尔起名的这个纺织业的， 哦， 对，到包括到现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小学课本上经常能见到的珍妮纺纱机。 哎呦 啊，还真是珍妮纺纱机。 我努力回想一下。 对， 珍妮， 珍妮这个名字还真的是蛮熟悉的。 铁血丹心。 对 对， 了解了。反正这趟啊， 嗯， 这两个伟人的故居还是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和味道哈。 是的，是的。 人大家可以慢慢的在这两个城市， 嗯， 这个第二个也是可以步行的那种，是吧？ 我们可以坐 旋 轨 列 车， 对， 对， 嗯， 然后把所有的景点穿插起来。其实包括乌珀塔尔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剧院，大家可能知道著名的舞蹈艺术家皮纳鲍什， 哦， 他就是在这个乌珀塔尔做这个舞蹈指导。 哦，舞蹈， 哦，舞蹈指导， 对对对， 哦， 所以也是在那里算是成名的吧。 嗯， 哦，对， 有生机的地方肯定是有他创作的元素在里边。 对，没错， 啊， 没错。 嗯，这俩地方呢，哎，如果就是去游客，比如道道跟我， 嗯， 我们俩去这两个城市游览的话，两天够吗？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再适当把行程拉长一些，因为像特里尔这个城市呢，它其实可以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逛的非常非常多。然后这个五珀塔尔呢，我们它旁边有一个小镇，它其实是这个双立人的工厂所在，双立人的故乡。 哇，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再到五珀塔尔之后顺道 去那儿看看， 对，去那儿看一看， 这才是真正的工厂店。 没错， 对，买点刀具， 嗯，哎，这个小镇有名字吗？ 禁止携带管制刀具啊。 有名字吗？这个小镇忘记了， 啊， 但是大家一说那个两个小人儿，他们都知道。 对 对 对， 对， 生理人的故乡就知道， 嗯。 对，两个小人的 home。 对，问一下，这属于当地的这个产品，它肯定是便宜价格。 对对，是便宜的，而且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制作的过程。 嗯， 哦，好厉害，啊！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之旅， 是 也是也算是一个文化之旅， 也算是其中一道菜了啊。 是的， 嗯， 这两个就是伟人的故乡，嗯，我们是可以大致有一个了解，而且我觉得是历史加上文化加上这个自然景观都能完美融为一体的这两个地方。 没错， 嗯， 没错， 嗯，当然其实提到德国， 嗯， 我比较在乎感受，除了这个红色之旅之外，就是他们驾驶的乐趣哈， 嗯， 因为德国真的是， 嗯， 对。因为那个我们的静思也在德国留学过哈， 嗯嗯嗯， 在德国开车，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是有驾照的中国的朋友去那边复杂麻烦吗？办就比如说自驾的话， 其实很方便，我们只要做一个驾照的公证就可以了， 哦， 做一个公证件， 哦， 对。然后包括像我们德国国家旅游局有在2015年的时候跟汉莎航空一起联手开发了一款德国自驾购物的App， 哦，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方便我们想去德国自驾的朋友， 嗯， 因为里边涵盖了你出行之前所需要的各种资讯，包括你怎么租车，然后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面租车， 啊， 订机票都可以完成， 哦，这个 App 简直是太棒了。 是是是， 对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德国有其实不能开得太慢哈，高速路上，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 限最低速， 有限最低速， 因为德国的这个高速公路普遍不限速，多数都不限速， 哦， 所以如果你开到像在我们国内可能100-120这样的速度，你真的要靠边站了。 真的？ 对。 靠左还是靠右？ 靠右， 靠 右 吧。 对， 哦， 靠右，靠右。 左侧是超车道。 对，没错，左侧超车道。 哦， 所以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德国自驾的话， 嗯， 最好能找一个有比较丰富自驾经验的小伙伴一起，对，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 嗯， 对，因为太快了。 对，真的是太快了，就看旁边嗖嗖嗖。